Thank you. 黄昏儿，浓烟散成上落。

爷，这是机关在身之门，请二爷留作机遇。 黄金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送来呢？

真是心地宽大玉环娘，银儿是宝姑娘，要是完了林姑娘啊，不知又会怎么样呢。第七这些宝姑娘真是巧生轻松，可是你呀倒是和沈家省分了。 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，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 真想不到穷累鬼谷之中也会算上了这种风气。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，听声乃终身算是机关令郎宝玉相叫成儿，听着道出夫君也是令郎的旨意，公主千万郎先生专指令郎，请将机关放回，一则可为我王爷蒙恩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面下官救命之苦啊！请大圣稍待，来人，唤宝玉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陪陪君家，在外边无法无天也遭殃，那只是官司王爷家的生动人，一旦官赢得他，他不哭 公公，他也有 不理。他人在哪里？我却不知。他必去东家，可有此事？ 他人就是丁水，何必问我？ 你，我去去找一位，找到了地方，他们有吗？ 请大圣万岁，请大圣万岁， 西官 西官啊，何太宗又有罪陈塘关，难道是来我之方？ 啊！ 休得此 言，老爷， 我养了你子母也不孝， 老爷， 我只进得去公要他一人，我。 老爷，你就夸在我们夫妻门上，我念一佛法，只有这一个孽障。当年我们娘俩我这一动死了，我那苦命的儿了。保佑， 都是你， 谢谢保佑。 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拿死，你先把我拿死了，你先把我拿死了，妈妈，老爷， 你先刀死我。到死路，有什么吩咐？何必自己走呢？皇儿子进去吩咐。已经死了，听我的，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瞧瞧我何时死去。老太太，做儿子的此次管教他，也未必是用重要做。老太太受此望，叫我做儿子的，似乎当得起。呸！ 这句话。他能生子，能尽得百世之情，尽得理想多尊，是他自己怎么叫麻烦？忠之心 老祖宗， 大人。

起来，二嫂子凭他这样瞧，总瞧不过老太太。 是啊，是啊，我的儿啦，我是进老刘玩瞧什么呢？我倒也不像王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玩瞧你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问人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，又是巧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呀。 老太太，你这话不是天了。 我妈妈倒是不是，我只当听老祖宗。 王丫头，等一位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这款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办了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是说他太难的。市长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丢不了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也吃了的。 Thank you.